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大家好，我叫张德汉，然后今年已经18岁了。愿望这种东西吧，我觉得就是可大可小。你就比如说，我明天早上的愿望可能就是我想吃一顿特别好的早餐，因为嘛就是也比较懒，早上起不来，然后学习又很忙，然后就总是吃不上饭，感觉能吃上早餐的话就是特别幸福。如果非要说我有什么愿望呢，就是我想成为一名摄影师。我记得之前的时候呢看过一句话，人最幸福的时候不是按下快门的时候，是回忆那些照片的瞬间。这真的，我感觉这句话说的其实挺对的。如果我能真的能够成为一名摄影师的话，我可以把我身边的点点滴滴都记录下来。因为感觉就是无论是之前在学习还是上大学的时候都特别想家，然后我就有的时候会翻出来照片看一看。想学摄影这个东西吧，其实就是想把我现在身边的人，就是我的父母或者我的朋友还有我家里的样子，就是拍得好看一点，以后能有的东西去回忆。 Make it 好，北京时间晚上8:06，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那首先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漫游观察员，他就是乐桃。 Hello， 大家晚上好，很高兴来到漫游嗨翻天，这也是第一次来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开心的。 是的，你知道吗？我们的漫游观察员有很多很多位，如果按照编号来排序的话，你应该是008号了。 哦，008号， 对， 还有想当007， 因为007是我。 好的，没有问题。 遇到这种限量的编号，所以要自己抢占 一下。 是的，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982这个频率。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同时呢，在每期节目的视频还有音频的回放，我们呢都会在直播结束以后上传到漫游嗨翻天在哔哩哔哩的账号上，大家可以收听收看。 然后我们这个小哲说乐跑哥哥好像哈利波特，打错了，是乐跑哥哥。 哎，你看，不是第一次有人说我像哈利波特了。哎，曾经我也有个魔法梦，对不对？ 但是就是你是因为觉得自己也很像哈利波特，所以才配了这个眼镜，还是配了这个眼镜？ 配了这个眼镜以后才发现 的。还有人是像哈利波特是吗？我觉得比哈利要帅一些。 哎，谢谢，因为他现在长残了嘛，他小的时候还是很帅。 哇，你说就是在这儿发布了引战，你知道吗？我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弹幕，有一种弹幕就叫引战弹幕。 一会儿是要打一架了是吗？在弹幕上？ 我们的观察员就以身试法，先说了一句引战的话。 大家先放过我啊，先放过我。 大家放过我们的新人好不好？ 对， 还是来介绍一下。对。还是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就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我们从这边开始介绍。TK 君。 大家好，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优 TK 君。 月夜桥。 大家好，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月夜桥。 还有上次已经参加过我们节目的 又来了，我是叶知秋。 哇，都 欢迎三位，很主动的介绍自己吗？ 一看就是来过，有经验了，是不是？ 是的，我是上一期 二回 已经跻身为观察员001号，就是我， 宾至如归的感觉。 对，上次小秋来的时候，我们聊到了这个北斗参配的一个作品，叫做《理想禁区》。然后当时那天因为兰陵也有来嘛，然后我还说我要见证兰陵的蜕变，见证兰陵的成长。然而因为工作太繁忙了，到现在也没有看，就是兰陵后面可能很燃、很热血的那个部分。所以今天看到小秋，对，今天看到秋秋想回去要那个再补一补。现在是不是正好更新到就是比较精彩的那个部分？ 对，应该是的了。 哇， 正在黑化。 哇、哦。 对， 黑化蓄力80%， 差不多。 对，他们俩也参加了这个理想禁区的配音。 我们俩也是，好巧。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赶紧度过这个小时，然后回去补番。 赶紧，已经养好了吗？在家等着你呢。 对，刚刚跟大家说了，说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就是弹幕文化。先问问我们的观察员呗，就是平常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开弹幕的习惯呢？ 看心情。对，有很多的讲究啊，我觉得看弹幕啊，有三点。第一个是要看心情， 看心情。 第二个呢是要看内容， 看内容。 这个内容是视频的内容。然后呢，第三个，哎，刚才想说第三个我给忘了啊，先说前两个啊。 先说前两 个。第一 个 看心情的、就是。 那你是心情好的时候开弹幕，还是心情差的时候开弹幕？ 心情好的时候 开弹幕。 对。 哎，但你不觉得心情比较低落，就心情比较差的时候，你在自己看视频的话更孤独了吗？ 不，也不是啦，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烦躁，你会觉得好多人，你需要一个安静的时候，那时候我会关掉弹幕。但是呢，比如说你在电影中你看到了一个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你很想跟大家进行分享的时候，那时候立刻点开弹幕，然后 是分享的喜悦。 对，当然我不仅是要看弹幕，而且是要发弹幕，跟大家一起讨论、一起吐槽嘛。然后第二个就是看内容。因为在看内容的同时，有的时候比如说你适合一个人看的电影，然后你就希望不要看弹幕，就自己一个人好好享受就好了。 就像一杯美酒一样， 对， 自己在深夜 孤独的 品 尝。对。然后另外呢就是看发弹幕的人了。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看的侦探电影啊，就总会有一些朋友们，他们非常的不道德， 就是剧透。 对，没错。 你知道吗？有句话叫"剧透胖十斤"。 那必须的嘛。 在之前有一期节目当中，就是不慎说到了那个电影某一几个关键的点，当时弹幕里面就有说小美剧透胖十斤哦。自从那个 然后立刻闭了嘴是吗？ 不是啊，结果后来我发现我的体重果然稳步上升了。所以 说到准。 就是要遵守一个大目礼仪，就是不要轻易剧透。 对，没错。 尤其是看类似柯南的那种动画，相信大家都有这种体验，是不是？ 嗯， 就是上来这个是凶手，然后还有几个箭头。 更可怕的是，之前在 B 站上曾经有一个专题，然后是柯南的剧场版。 嗯， 然后呢，剧场版中 我也看了那个， 其中每一 个 的截 图，对， 就是 他那个封面的截图就是凶手。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就是 他一共 有 十几部的那个 缩略图。 对。 就是你在点开这个视频的时候，它有一个封面的缩略图，对吗？ 对，嗯， 它每一个的 封面 缩略图， 刚刚好就是凶手， 刚刚好就是凶手。 怎么有这么丧心病狂的操作？请问， 所以说你连点开你都不想点开， 我也看过那个， 你知道，啊，他是凶手。 可是这个就是做封皮的这个小编他是怎么想的呢？ 他估计是看完了凶手以后就截了一下最后的那个图画，然后 对啊，作为一部这种侦探推理型的动画， 对啊，大家都是跟着逻辑一点一点往里深入走的。 哎，不过说实在的，就是看柯南的剧场版，大家就经常会说谁去看推理啊，当然去看各种爆破各种打斗的场景， 啊啊，然后还有各种煽情的告白，对不对？ 是的，其实我们知道像日本的 Nico Nico 包括我们国内的 B 站 A 站，然后也是都是非常专业的弹幕视频网站， 嗯， 包括现在有很多三次元的综合性的视频网站，他们也都开了这种弹幕的功能，所以可以说是开着弹幕看视频成了很多小伙伴在这个平常业余消遣时候的一个标配了， 嗯，没错。 虽然说就是弹幕给我们增添了许多乐趣， 嗯， 就像刚才几位说的，也有一种情况就是类似 有很多人让我们觉得他们的不道德， 对对， 没有礼仪， 就比如说这种剧透啊或者各种 KY 的行为会让我们觉得， 还是吵架的行为， 就让我们看得很郁闷，是不是？ 没错。 所以今天呢，咱们在这期节目当中就会从什么是弹幕、弹幕的分类，嗯，常见的弹幕以及弹幕礼仪这四个方面跟大家聊一聊现在这个非常有趣的弹幕文化， 嗯，没错。 嗯，那是的，那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13，我们进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灯泡大 优优优优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晚上好，我是乐桃， 嗯， 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三位嘉宾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他们是月夜桥、TK 君还有叶知秋，再次欢迎他们， 欢迎三位。 嗯， 那说到这个弹幕哈，在笑什么？有笑点在哪里？ 不是，他俩同时突然尬掌， 很尴尬。 人家这叫支持，人家这叫做表达对主持人的支持和喜爱。 好的，哎，感谢大家啊！ 对，说到这个弹幕哈，大家最早听说弹幕这个词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 弹幕这个词， 可能就是从上 B 站开始吧。 对，对，好像 是。我知道 B 站就是 08-09年，零九年， 好像是10年左右， 10年左右， 暴露了年龄呢。 暴露年龄了， 没关系 ，小学生10年， 对 不对？ 对啊， 是不是？ 你们难道没有听说过一个群体吗？就是某站小学生啊，所以这不是一个暴露年龄的话题。 是， 对，当时就是我记得还有一个争论，就是弹幕的弹到底是读弹幕还 是 弹幕？ 对。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就是第一印象会觉得它叫弹幕，但是之前 但是因为它出现的那个方式就像是弹出来的一样， 对，之前有那个有长辈会说这应该是弹幕吧， 对， 然后我们就 弹出来的嘛， 对，然后我们就就这个话题展开 了 激烈的探讨， 对，没错。 后来就是做了功课，发现什么叫做弹幕？弹幕其实是说就是我们看那个子弹形成了枪林弹雨， 对，枪林弹雨一样。 其实这个文字也可以形成枪林弹雨， 对，没错，这个枪林弹雨的枪弹网经常盖住这个视频。 对，所以也是给大家就科普一下，我们这个弹幕其实正确的读法应该是四声的 弹幕，而不是弹幕。 对，然后大家最早看这个弹幕，嗯，对弹幕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是认识呢？TK 先来好不好？ 最早的话就觉得特别神奇，我终于可以打评论啊，或者之类的，就是及时边看边说，边看边打，而且可以。到后来慢慢的就衍生出了很多种形式，就感觉弹幕是我们看了某种番某种剧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存在， 嗯， 就 是一定要有大家陪伴着你，对吗？就大家一起及时的来分享一下自己当时的所思所想，可以是吐槽，可以是感动、开心、 恶搞， 对。 所以用神奇这个词来评价它， 对，挺神奇的， 就感觉是一个 开启了新大陆，是吗？ 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那我们的小乔呢？ 最先开始看弹幕的时候，其实也是觉得啊，还可以这样看评论。那个时候我对弹幕的理解就是一个可以动的评论， 可以移动的评论。 对，然后到最后就发现，更多的其实是网友之间的互相的交流。然后就其实我是一个自己一个人看视频的时候特别寂寞的人，但是开了弹幕之后就会觉得啊，还有这么多人陪着我。 哎，那你喜欢看弹幕？你在看弹幕的时候会自己发吗？还属于 你是一个 就属于纸 的 一关的时候 会跟大家交流一下吗？ 我很少发，因为 懒， 对，懒， 就是看着不说话，我就在旁边乖乖站着不说话。 对，一般就有，我很少发，我是一个很懒的人。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喜欢看全屏，全屏就没法边发弹幕边 看， 这个也是一个原因。 就是弹幕已经遮挡了上半部分，然后打字又遮半下半部分。 这说明你们习惯在移动端上去看视频了。 都有。 其实我有时候就是在 PC 端的时候，就实在看不过去，我就赶紧 键传说中的键盘侠是吗？ 就键盘侠一会儿。那是秋秋呢？ 我觉得比较好玩吧。 玩， 因为我也是不常发弹幕的。因为可能我是一个不太善言辞的人，我就会觉得很多人在那个恰到好处的某一个剧情点，然后发了一句特别精彩的评论，就是超出了自己的脑洞。 有没有 特别 膜拜的感觉？ 特别好玩，就觉得哇，就是感觉开弹幕和不开弹幕完全是两部不同的片子。 没错。接下来回来那个问我们 TK， 你会平常去经常发弹幕吗？ 我不经常发，但是有一个剧，我追某个剧的时候 会发， 就是、边发边吐槽。 廖凡好帅，廖凡好帅。 我喜欢 完了，这段专业卖队友是。 就发过一次，就觉得挺好玩的。 就是你只是在为自己应援的那个角色或偶像的时候 边看边吐槽 啊，边看边吐槽。但大部分时候还是大家只围观是吗？做一个安静的吃瓜围观群众。 边看边笑。 对，其实最早的时候我看弹幕也是属于不太开弹幕，后来开了弹幕发现就已经没有办法，就是再回到没有弹幕的那个时候了。因为你想想，就是弹幕和评论最大的区别大家觉得在哪儿？就是你比如说我们的 B 站我们可以及时看到弹幕，但是在这个视频下面也会有长长的评论。大家觉得弹幕和评论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呢？ 我觉得在及时性。就是你就在这一瞬间，比如说你可能这瞬间哭得要死，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看到了一条神吐槽，然后那个时候你可能会由哭转笑。然后但是你看评论之后，你再看完了整部电影以后，或者整个视频以后，整个动漫以后，你再去翻，有一种事后然后跟大家讨论的感觉，和你在当时同时陪伴你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就是评论可能就是属于稍微有点脱节，就是没有那么多情绪的代入感。 对，没错。 但是弹幕的话就是属于你在几分几秒的时候出现的这个场景，大家就会针对那个场景去发表感想，然后可能会就更加感同身受。 你会发现所有人都在跟你一起联想，他们看到的不只是这个电影和视频，他们想了很多。 对，没错。然后我们这个弹幕上大家也说了，说看弹幕上的神评论很带劲儿啊， 所以说你们可以来一些神评论让我们也看一看。 对啊，所以就是大家平常多多给我们发些弹幕，我们看到大家的神评论我们也会觉得 很 带劲，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也会觉得很带劲儿，是不是？ 我们一定会帮你念出来的。 是，确实，大家也提到说弹幕的时间点会比较的匹配一些。哎，包括我们的这个，当年他说我毕业论文就是做弹幕视频研究，哇，那真的厉害了， 专业搞弹幕。 对，但我在想，如果说做一个专业视频研究，弹幕视频研究啊，会不会要把网站首先区别开来？比如说二次元网站的弹幕和这种综合性视频网站的弹幕，感觉画风还是 不一样的， 还是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的，是不是？大家也都比较有同感，可以说说嘛，就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太一样的？ 可能一些二次元动漫里有一些看动漫的人，只有看动漫的人才会懂得梗。比如说什么言表力呀，这种就不会出现在电视剧的那个就是一些视频当中， 或者说极少。 对， 就是去的话也是我们二次元的小伙伴 看 上的。 二次元的人去看了看电视剧。 对， 还有就是网站的分类吧，就像二次元 B 站它有鬼畜区，有各种什么音乐区、宅舞区之类的，这些东西在那些综合类的网站上它没有专门的分类，所以很多点就比如说什么鬼畜区攻占了音乐区之类的，什么前方核能各种，就是专属于二次元网站的一种弹幕形式， 别人 get 不到你的点， 现充的或者是 现充，我想到现充，我秒懂二次元有一个词叫做现充，那个现充的词是不是就是 TK 录的呢？你有印象吗？勾起了 二次元， 你已经忘记了我们的秒懂，对不起， 我们 看了 这边， 我们还 可能不是 翻车了， 突然来写一下场，你一个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主持人就露出了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没关系没关系啊，待会儿我们私下帮你找找回忆。对，刚刚 TK 也提到了说 B 站比如说分类是很细的，我觉得鬼畜区算是弹幕的一个重灾区了， 没错， 就别说是在鬼畜区，就经常有些非常适合做鬼畜的素材，大家会说哼，鬼畜区见。 对啊，而且鬼畜区永远给我的画风，我觉得都是弹幕刷屏，你是看不见视频内容的，全都是整个的弹幕直接盖住，然后疯狂的扫射。 那像洛陶作为一个新闻男主播，你在上 B 站的时候， 你不要，你看， 没事， 不像的今天。 我之前也是个新闻女主播， 对， 我们可以来一段 整点 快报吗？ 没事没事，关注新闻。好，不要黑我们的节目啊。 那你在看 B 站的时候，更多的是看哪个区呢？ 因为我是个双子座，然后极其精分的一个人啊。你看，我可以很正经的时候，我也有很那种。夜深人静的时候， 那你就说实话，你就是看鬼畜区呗，对吧？ 对吧？是我不实在了是吗？ 就是天天金克拉不离眼是吧？ 那也不至于了，因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真的很洗脑。我觉得最近几年好像进鬼畜区很多的，有很多喊麦的东西都会被做成鬼畜吧，就是 freestyle 啊，喊麦的， 然后包括一些就是 KOL 他们的经典演讲， 对，没错， 也有被做成各种各样的鬼畜。 突然想到了雷军 ，Are you OK？ 啊，对不起，我们这样会得罪小米爸爸， 就连我这样从来不看鬼畜区的人也知道这首神曲， 知道雷军是吗？ 对，其实我觉得这确实是在大众文化的一个传播上起到了一个爆炸性传播的效果。 没错。 有没有让大家特别印象深刻的弹幕，就是大家觉得很好玩的，或者说印象很深刻的弹幕？ 印象很深刻，鬼畜区我曾经看那条弹幕特别好笑，他写的是求知欲让我点进来，求生欲让我点出去。 这个是属于比较幽默的一个表达方法， 对， 但是比较伤人的一个表达方法就是打扰了打扰了，尤其打扰了打扰了这个就是文体最近好像很盛行， 很流行啊， 在很多视频里都有打扰了打扰了， 就像刚才你们那个尴尬的段子你都可以用不好意思打扰了 打扰了打扰了 化解一下。 但是其实我觉得大家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是一个 UP 主，我传了一个舞蹈或者是翻唱的视频，如果看到大家有时候打扰了打扰了，我会觉得心里有一点点难 过失落。 对，其实我觉得因为每个人的审美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说我不支持，但我觉得大家要尊重这个 UP 主，这也是经常提到的弹幕礼仪。 没错。 那说到好玩的弹幕，大家还可以想起来什么？我觉得太多了。这 B 站的弹幕啊，那我就先来说一下大概的分类好不好？这个弹幕分类呢，它包括普通字幕、空耳字幕和解说字幕三类。其实空耳的话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各种 OP 和 ED 出来的时候也有各种的空耳出现。然后解说字幕的话就是包括有 解释性的多一些， 对，解释性的多一些，但普通弹幕的话就是各种各样各种门类的弹幕， 对，什么都有了， 对，各种刷梗，对， 主要是各种梗的提示。 对，大家可以来聊聊就是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弹幕都有哪些。看我们这个暗影小心说高能预警，高能预警， 这是经常出现的一个弹幕， 或者前方核能， 前方核能嘛，就刚才说到的这些， 前方核能， 就是马上即将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是，包括大家有什么好玩的弹幕，可以发弹幕给我们过来。我感觉自己在说绕口令，大家有什么好玩的弹幕，可以给我们发过来。 这就是 freestyle， 可以来一个单压。 是，还有这个非战斗人员迅速撤离。这属于一套的哈， 那个感谢指挥部空降成功 啊，或者什么反手炸了指挥部， 空降成功炸了指挥部， 对，哎，反手炸了指挥部，这属于盲降成功反手下的指挥部，对吗？ 应该是失败了吧？ 应该是 空降失败炸的指挥部，还是空降成功炸的指挥部？ 成功的也有，就是自己可以。 这是成功失败都可以 炸 指挥部， 选择权掌握在他们手中。 成功的开心炸一炸，不成功然后不开心也炸一炸。 对，还有大家说阿姨洗铁路。 这属于一个空耳吧，算是。 嗯，空耳、嗯、 是。 对， 而且是很早之前，也是比较有名的一个了。 嗯，包括我们今天那个片头曲放的是初音的《神的随波逐流》嘛，然后也会有一句是“阿姨西铁路”，然后大家弹幕也都会各种刷起来。包括大家说弹幕护体，弹幕护体。 就是刷满屏的意思吧， 就是在我也在想，就弹幕护体虽然是很常见弹幕，但一般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刷弹幕护体？ 有那种悬疑的或者是恐怖的， 对啊，我也在想是不是恐怖片。 还有一种是视频里面出现了很多什么很可怕的、很惊悚、 很恶心、很惊悚的东西，然后 不干净的东西之类的， 就大家跟我一起 弹幕护体， 就看到比如说恐怖片之类的，或者是让大家就是心理或者是身体产生一些不适的画面的时候，大家觉得恐慌的时候， 希望大家一起 啊什么的， 一起抱起来取暖， 富强民主和谐，公正民主， 其实就是手动打码了， 手动打码， 对。其实好的打码我们还是不反对的，但是有一种打码就是我们刚才私下也有交流嘛，就是我挡住我老公不让你们看，挡住我老婆不让你们看，小姐姐好可爱不让你们看，哇，每次这个时候就觉得为什么、 这个时候应该果断的点那个右下角弹幕关 关闭 弹幕关，然后倒退三十秒，然后倒退三十秒， 确实是。而且有的时候会特别气急败坏的，本来是因为我习惯在 PC 端上去看视频、然后那个视频不是默认的窗口大小就这么大嘛、然后那个时候就会特别气急败坏点全屏，我看谁还能挡我的老公老婆和小姐姐。 因为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弹幕礼仪嘛，这就属于没有礼仪的人嘛，对不对、然后这种时候我也是不看弹幕的。 有时候我觉得还是要看那个视频是什么样的。就是像我个人是银魂的粉丝嘛。那坂田银时他有一个外号叫做 B 站看不见脸的男人。就是所有有关他的 MV， 就是所有的屏幕都刷刷刷刷刷。但是那时候看其实他觉得挺燃的。 对。 所以我觉得分情况吧。 这属于如果真的在那个情境下，大家也不会觉得你是 KY 的行为或者说不礼貌的行为，反而是大家集体表现对这个偶像的热爱的这种方法。对。包括你看大家有说那个就是炮姐的那条弹幕特别有名的，叫做你指尖跃动的电光是我此生的信仰，这属于就是 很感动的时候刷的那个，就像那个和田光司刚去世的时候，然后有那个数码宝贝的 OP， 然后那个旋律，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大家都在弹幕上刷得特别特别厚，就是在无限大的梦想后面，然后有自己那个世界什么的词来着我忘记了，然后当时看那个弹幕就眼泪唰的就流下来了， 觉得好燃，来了一波回忆杀。 虽然我现在记不起具体的那种情境，但真的是有的时候并不是因为视频有多么的感人， 对， 真的是因为弹幕的大家太有爱了， 就是那一瞬间你仿佛能感受到所有人都感动， 就是你感觉此刻不是我一个人在感动。 对，你不是一个人， 就是感觉很温暖的一种感觉。包括大家经常看那个 Love Live 会说，就是这个橙色，如果奇迹有颜色那么一定是橙色，然后就会觉得哇，就是感觉每一个人都是有真爱在里面的，所以这个时候会觉得自己也受到了正能量的洗礼，是不是 觉得受到了鼓舞。 对，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9，我们上半场的节目到这里就差不多要暂时告一段落了。那我们待会儿8:30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会继续和我们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 TK 还有我们的小乔和秋秋来聊一聊有趣的弹幕文化。那我们现在一小段片花，不要这个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好，我是乐涛。 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 TK 君、袁野桥、野之秋，欢迎三位。来，我们聊这个很多就是非常有意思啊，有些可能带一点梗的这种弹幕。 嗯，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就是一句话叫做弹幕全装填，因为我们经常看到这个 B 站或者 A 站他们弹幕经常会就是清理的，但如果说弹幕全装填的话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相信大家也有看过弹幕全装填的各种各样的视频，然后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两个，我们先来看，就是当时哈有一个这个天一和言和的名曲叫做达拉崩巴，大家都知道吧。 嗯， 大家来感受一下弹幕全装填的达拉崩巴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刚才的视频其实大家只能看到弹幕，我觉得已经看不到那个视频了。 我们刚才在说为什么完全没有视频。 对，而且包括弹幕有小伙伴说这个听广播的人怎么办，其实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就享受这首歌好 了。对啊，如果大家有条件可以打开这个 B 站找到漫游嗨翻天直播间的话，是非常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 嗯，没错。 但如果大家不方便或者手头没有这样的条件听 欣赏这首歌曲就可以了。 对，静静的欣赏，随着他一起摇摆就好了。 对啊，那你要我怎么样呢？ 并没有什么办法。 对啊，然后我们继续聊哈。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有趣的弹幕，其实有很多，大家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吗？ 之前看有一个番，就是两个女孩准备去潜入一个什么府里去干一件机密的事情，然后那个 A 就对 B 说，你帮我望着风，然后一会儿如果有人来了你就学狐狸叫，然后提醒我，我就出来，然后弹幕一片飘过来 What the fuck say 这属于非常常见，就是大家非常捧场的一种， 就 是对非常接梗的一种做法。还有没有其他的？ 还有一些弹幕演员，就是主播，录播的说些啥，然后他就会在前面提问，然后只能说，然后还有一些是，片头，告诉我是全世界第几帅， 滴滴滴滴滴滴。对，包括我记得那个很多视频当中就说这是一个秘密，不要让别人听到，然后这种弹幕就好巧我也听到了，好巧本宝宝也听到了，好巧本仙也听到 了。 还有黑屏的时候什么十年后，二十年后，三十年后， 这个真的 这是老套路吗？怎么把这个老套路 接下？还有全剧终， 让人又爱又恨。对， 这有时候会被 全剧终那个特别狠，尤其比如说当一个主角好像面临非常危险或者非常背的时候，这时候来一个完结撒花全剧终，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好无语。 还有一些就是B站上面不是有那个 drama 嘛，就是广播剧，但是有的人不知道，可能点进来了，说我是黑屏啊，他说你们都是黑屏吗？然后就会有很多戏多的人说没有哇，1080啊。 这样我想到了我们节目有一期就是因为一点点小的技术问题有一分钟静音，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整个一期视频弹幕量都很平稳，就在那一分钟的时候弹幕达到一个高峰，大家刷的都是难道我聋了吗，我聋了吗，是不是我聋了？ 那一瞬间觉得哇，我们的节目好受欢迎。 不 是， 我一瞬间觉得很伤心，我们正经做节目的时候没人发弹幕，就那一分钟 就不在的时候来了是吗？ 把它发到了 P2，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自古 P2 无人看。我在这个视频的一开始我就说了，我们这一分钟的静音会在第二 P 给大家放出来，但是没有人理我，大家都在我是不是聋了，我是聋了，我聋了，怎么没声音没声音？ 这种情况，还有游戏主播经常会碰到，就是玩一些恐怖游戏的主播，在平常玩的特别溜的时候就没有人理他，然后一旦被人家反杀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弹幕就瞬间就开始爆满 了， 前方请调大音量。 这是典型的一个，只要说调大音量就赶紧调小，什么调亮屏幕就赶紧调。 对，没错。 是，然后包括还有那个什么任意键进入游戏，大家有遇到吗？ 就退出了是吗？ 就是因为就它有一些动画的片头有点像游戏进入动画的那个开始场景，大家就会刷一个弹幕就是按任意键进入游戏，但是真的就还有时候还蛮逼真的，就真的想点一下手机 吗？ 对，有一种那样的冲动。包括我看很多就是弹幕大家会突然刷起来日期什么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 有 或者突然刷到 年龄 、 重新刷这部剧的时候， 就是刷日期我觉得还好了，但是刷年龄的时候就是 发现现在有很多就是 N 久以前的古装剧已经被这些弹幕占领了，他们已经不光占领了现在的动漫，比如说原来我们很早之前看的《射雕英雄传》啊、《神雕侠侣》啊、《醉打金枝》啊、 TVB 的一些剧，现在也都成了这个弹幕大家爱吐槽的地方，因为你有的时候你 会怎么吐槽呢？一般对这种老一点的电视剧， 因为你有的时候你看老一点电视剧，可能你原来看的时候不觉得，现在你突然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劣质， 就是吐槽向偏多。 对，没错，吐槽向偏多。然后还有比如说像《神雕侠侣》啊，然后杨过那个胳膊不是没有绑好吗？没有绑好的时候，就过儿啊，什么过儿的右手啊之类的。 还有那个， 我能理解。 风云雄霸天下， 哎，没错。还有抱着的那个孩子是个假孩子。 我去 B 站把那个《风云雄霸天下》重刷了一遍，他的弹幕真的是满满的 。 到第44集都还有3000多条弹幕，就是真的是从头吐槽到尾，太爽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电视剧叫《西游记》的。后传西游后传 、对。 然后呢这个剧呢其实好像我不知道有多少集，但是它有1/3是在重播的， 对， 就是它只有 左三下右三下， 对，就是打一拳要打3下， 所以说在这个剧里面所有的弹幕全都是发三遍的。 我记得是不是那个猴子瘦瘦的那一段 对对对对对，猴，然后那个大 boss 还挺帅的，就很阴森的一个。对，哦对，你还记得叫什么？ 男神。 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然后所有的弹幕 小心不要又引战哦，赶紧让我赶紧看看我们弹幕是否还正常。哎啊，包括何书桓，你个渣男。 对啊，情深深雨蒙蒙嘛。 这些东西小时候看的时候不觉得， 对，当时觉得好 迷 真， 因为我们都没有看懂。 对， 就可能那个 时 候 没懂。 还有那个《白蛇传》，就是大家发弹幕，那个许仙是个女的，你看不出来吗？ 然后后来还有《还珠格格》，尔康出来的时候，永远会被挡住。会被弹幕挡住脸啊，尤其是张开鼻孔的时候。 尔康老师鸣不平啊。 对啊，没错。 对，但是我有在一次在这个综合性的视频网站，就三次元的网站去看《新白娘子传奇》的弹幕，但我感觉就是大部分弹幕还是属于回忆温馨下那种，哇，好怀念什么多少多少年前看的视频， 对对对对对， 可能吐槽类的会少一些，但可能 B 站是吐槽向的弹幕会相对来说多， 全都是， 对， 娱乐至上。 但是大家的吐槽还基本上是那种。属于带着一些聪明和幽默去吐槽，就是真正那种纯恶意的，应该是被可能是被我们的管理员已经删掉了。那说到这么多哈，就不得不提一个词，叫做弹幕礼仪，也包括我们的房管就是非常尽职尽责，也经常在我们节目的时候说大家要注意弹幕礼仪哦。但我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每次说请大家注意弹幕礼仪哦，那几个字好像都是一模一样的。后来又有一天我在弹幕上发现，他这 B 站有个现成弹幕选项，就是请大家 注意弹幕礼仪哦。 我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就像斗地主的时候，还有那个。你快点，我等到花都谢了，是吗？都是固定的语式， 对 吧？对， 包括之前那个什么、那种小游戏，都是、 对对对， 什么快点吧，我等的花都谢了， 花都谢了， 主公别开枪，自己人。 是，看看大家的弹幕。请大家注意弹幕礼仪。 所有人开始刷这句话了，是吗？ 那我们来说说弹幕礼仪都有什么好吗？小美我呢？从 B 站扒了一份弹幕礼一下。弹幕不是一个人的私有物，而是志趣相投的人们。 声情并茂一点， 来来来， 就是这个 时候我们新闻男主播来，好 不好？是不是应该就是渲染一点？ 来来来， 弹幕不是一个人的私有物，而是志趣相投的人们一起交流的工具。我们鼓励发送与视频相关有用的弹幕，反对发送与视频无关的弹幕。听明白了吗？ 是的。那先说说我们倡议的怎么样，我们的乐淘是不是也可以去贵公司就职一下？考虑考虑啊，转型一下。 好的好的，没问题。 说说我们这个倡议弹幕的内容，就是倡议的弹幕，就比如说和视频相关的，符合视频气氛的，认真负责的和专业科普解说的。大家有没有在这个弹幕里面看到各种科普君印象比较深刻的？ 有科普君，一般都是选一些蓝色啊、黄色啊那种字体，然后标在顶部之类的。 哦，对，就什么顶部置顶， 会写很长，然后就会去暂停，仔细的看，看完了再倒回去再看一遍。 因为就是 B 站会有 些你没有看懂的那些地方，是吗？ 对，会有些就是纪录片或者是解说那种记录解说片嘛，它会经常有一些专业性很强的那些术语，就真的有人会去把每一个术语给你解释得很清楚、很明白。 知识点， 对， 知识点的普及， 对，包括就是当时在看什么莫扎特、贝多芬这样的纪录片的时候，他会提到什么什么第几交响曲，什么什么。 在 B 站上看莫扎特是吗？ 就是你看，这就 B 站是博大精深的网站，是不是？所以多给我们几天推荐位，有什么不可以？ 好的。 你看，就是经常在看这个时候，大家真的有什么C 大调，什么第几什么进行曲，它是什么哪年哪年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创作的，会觉得哇，真的很有用。 就是 get 到了知识点。 对，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非常提倡的一些弹幕内容，而禁止的弹幕内容呢？ 不能发的东西。 首先就是不能涉及到国家的 法律法规的东西， 对，违反法律法规的东西，违反我们这个就是相关规定的一些东西， 没错，比如说什么色情啊、赌博诈骗啊， 是啊， 不实的信息，还有一些 非法的网站，我们经常可能看到这个弹幕里面有什么 各种带信号的哈， 什么什么什么工厂，对不对？这种东西，嗯， 对，包括一些垃圾的广告，就是广告，我觉得真的是有的时候会让人很扫兴、 很厌烦。 对， 就像在大街上你看到这个电线杆上的小广告，你都会很厌烦。 是，就包括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就是送小广告，它会往你的手里面塞。 塞，对，没错。 所以我在 弹幕这个东西就是往眼里塞， 就都是往我们眼里面塞。 所以说一定要拒绝这种人。 嗯，包括就是 弹幕 剧透。 对， 但是刚才 我最讨厌的东西，你知道吗？ 把 能忍了， 封皮的这个 不能忍了，不能忍了。 就是当封皮的那个，他起码没有说是封皮，但是你看完以后，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就是这不就是封皮上那个人吗？ 那你说还有，就比如说吧，我们的柯南去年是二十年，今年二十一年了，你说二十一部剧场版啊？ 对啊， 就每二十，我们看三个视频，发现这三个视频上的人都是凶手，那你还敢看第四个？ 其实我觉得更可怕的剧透，更过分的剧透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你看柯南。他可能会有三个箭头，一个往下的，一个往左的，一个往右的，中间的指着那个人，然后三个箭头上面都写着凶手凶手凶手， 哎， 就很过分，对不对？ 这超过分， 就是一定要提示性的，连名字都不说，就是指到这个人，指到脸上， 就是加箭头的那种， 对，指到脸上， 凶手就是他， 就是他，嗯， 就是剧透，我们也是。 非常的拒绝的， 应该说是禁止的一些行为了，包括人身攻击的一些 的， 这个就是在很多 UP 主的视频里可能都会有出现，或者是 UP 主，怎么这样？你还传视频呢？就是人家传视频是人家的自由啊，你可以选择不看呀，对不对？你可以选择右上角叉叉、啊。 但是还有一种人身攻击存在于，比如说对某一件事情，就是两边人看法不同。 我们的弹幕现在飘过去一个凶手，从你的脑袋顶飘到了我的脑袋顶，然后就飘。 对，都是凶手。 刚才乐涛说什么？ 你看，突然他打断了我，打断了我，扰乱了我的思路。 你现在你还没有想到你的第三点呢，对不对？ 什么？不好意思啊，今天工作比较忙。 什么？刚刚我说了第一点和第二点吗？ 人年纪大了， 没关系。你刚刚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其实我们也不记得。 你看，你只知道有这个三点忘掉的这个事情、 那你就说说刚才你要说的，你还记得清吗？好，我们下一个话题吧，好吧？ 好的，哎。 禁止的弹幕，大家还有没有、 突然想到了？ 好说， 因为刚才我们聊到人身攻击，其实不只有对这个 UP 主的人身攻击，有的时候可能是对于一个视频两边人不同的看法，他们在弹幕中产生了一种骂战，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会涉及到人身攻击。 引战， 对， 然后、你今天说了很多引战的话，你小心哦。 那可能跟我没什么关系，哎，他们先，你们先打，哎，你们先打，打得开心，再见，告辞，打扰了， 有没有什么补充？ 说到引战呢，其实就关于一些社会时事啊，一些比较有争议性的话题会比较多。像以前，看那个《Legal High》的时候，一个日剧嘛，它的那个弹幕是就是两方的斗争是特别强烈的，因为它里面的一些观点很难说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实都是处于一种灰色地带的。这种视频一般那种。战斗的弹幕会比较多， 还有一些现在 B 站特别流行演技对比，把各种人的演技来对比，然后呢，粉丝和那些 粉丝肯定会打起来， 对，就真的是经常撕， 还有 CP 党， CP 党 到底是 T 粉 和 CP 党的力量。确实，但我觉得引战的话，最恶劣的一种就是上升到了人身攻击，这就是不可以了。如果每个人发表自己的观点，我觉得 观点我觉得这是无 可 厚非的， 对，无 可 非议的。但如果说上升到了他就是差，或者他就是不行，可能就是会让人不能接受。 对，对于演员，对于 UP 主，对于另外的弹幕好友。就这种人身攻击，我觉得是不能让人接受的。 还有就是恶意的刷屏，比如刚刚我提到那种挡不住我老婆不让你们看，看见没有？这是 B 站的弹幕规则哦，所以大家以后再挡住我的老婆不让我看的话，你们这属于禁止的弹幕，好吗？还有就是私人信息，比如说谁谁到此一游是真名，或者是我的手机号是135。 但是一般都会报自己朋友的吧？都不会报自己吧？ 这我觉得一般来说都是。某某某我爱你， 对对对， 某某某 表白的很多呀、谁谁谁起来看剧了，某某某我爱你， 或者是某某我知道你在看，就是这一类的。 对对对，这是女朋友来查了是吗？男朋友来查了。 对， 还有弹幕认亲系列，什么我是您那个学校的到此一游，哎，好巧啊，请问 我 也走，我 也 是您 学 校的， 不要走， 对， 大家加个微信聊聊。 或者是地域的，比如说我是天津人，我也是，我也是，然后我是广东人，我也是，我也是，大家就是这也是 福建人来报道， 什么人民发来贺电， 对。 但我觉得什么什么人民发来贺电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是 陕西人民发来贺电， 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就是给大家拜年了？ 有 啊，有。 这是特莫名其妙就突然 给大家拜年了，告辞再见是吗？ 嗯，对。然后还有就是和视频不相关或者说完全没有意义的内容，比如说你暴露了，说暴露的你也暴露了，嗯，前面说他暴露的那个你也暴露了， 你猜你猜我猜不猜？你猜我到底猜不猜？ 对，然后遮挡字幕、低俗的词汇、过度的跟风，嗯，以及无关的刷视频的口号，就比如你指尖跳动，但是你是 在刷这个， 就是在各种视频里面都在刷这个，嗯，可能就是不太合适了。 哎，嗯， 我们现在说的好像是不提倡的弹幕了，禁止的弹幕。哦，对，现在说的是不提倡的弹幕，就是不是完全禁止， 嗯， 但是大家要适度来刷的一些弹幕，嗯，然后还有包括是误导他人的一些弹幕。 嗯 嗯，这个误导他人怎么界定呢？比如说，是不是也是在猜测剧情走向方面容易出现的误导？ 我见过的误导弹幕比较多，是我在看游戏主播在直播的时候。有 啊， 很多 对对对 对对对， 有人说这个我看过，这局输了。 对，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主播有的时候在看嘛，然后他自己可能也在打游戏， 嗯， 然后所以说你可能连着看两个主播，然后他俩正好匹在一块儿，尤其是在比赛的时候， 嗯， 然后有的时候会带节奏，跟这个主播说那个人在哪，这个主播就啪啪啪去了，去了以后发现没有人。或者是被人阴了什么什么样， 哦， 对，被人偷袭。 对，嗯，我看大家说这个唱战歌，战歌起，这应该是狐妖小红娘的一个就是曲子的梗吧，就是各种唱战歌，应该指的是这个吧？还是有别的战歌吗？ 嗯，不太清楚。 应该有很多像那种日本的动画那个拔剑神曲啊什么的， 核爆神曲， 战歌起，战歌起是不是？还有包括就是假进度条预警，你们有遭遇过吗？就是什么 没有？ 就比如说明明才过进度条才 过 了一半，对，然后说 别说马上结束了， 对， 开始说告诉大家一个鬼故事， 马上看了一眼进度条， 鬼剑条，嗯，还有什么？看看大家，嗯，前方请调大音量。前方什么或者是各种假高能，就根本就没有高能， 就没有什么 前方 事情发生， 控福利， 对对， 手控福利， 哦，过分的是几分几秒，有的人在开始的时候就会说几分几秒有高能，几分几秒特别强，几分几秒是高潮，嗯，然后你专门看完了整部电影以后 发现并没有什么， 好像没有什么，然后倒回去再看一次。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像这种什么鬼剑条或者什么前方高能其实并没有高能啊，或者是啊就是类似的这一些弹幕看到之后，我觉得大家要 举报谴责， 是不是？而且我就说吧，就是你发这种，其实只有他一个人可能心里觉得 对对对 比较爽，然后其他的 就爽了自己，反了大家。 对，而且经常就是在 B 站看视频的小伙伴，应该这种浅而易见的雷是不会踩了，可能一些小萌新会比较容易踩这些雷区， 嗯。 我觉得我们的老司机，我们的大佬们应该 是大家都会慢慢的成长起来的吧？ 对。进度条撑住啊，这也是大家经常出现的一个弹幕。 对， 对， 没错，尤其是这个精彩的动画马上到了最后的时候嘛。 是的，那我们要说的最后一个，就叫做 KY， 就是不懂得气氛，经常说一些让大家很扫兴的话。 嗯嗯， 这个 KY 的弹幕也是很多， 就比如说觉得什么什么的只有我一个人吗？ 啊， 就这种。 嗯，对，觉得什么什么那什么什么，往往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评价。 啊，对， 一般都是。 对， 这个时候就。心里想一想， 一颗老鼠屎换了一锅汤是吗？ 对，有一点 很想回他，嗯，是的，就是你一个人。 有回过吗？ 有，一定要回。 我也觉得一定要 回，有人 会回 啊， 一定要跟他做斗争嘛，不能放任他这个一直这么的猖獗，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就现在好像大部分视频网站都没有一个就是我就回给这条弹幕的， 对，没有针对性， 就没有针对性，就可能我发完了之后我再也不看这个视频了，就是你后面的人怎么说，反正我也不知道。 嗯， 针对性的就是评论了。 对，如果有一。就是某一天可以改进一下，就是我可以针对这个人，只有这个发了这条弹幕的人， 我一定要回他， 我一定要回。 我不是针对谁，我就是针对你。 如果某一天弹幕可以发那个表情包，就太好了，缩小版的表情包， 嗯，现在有的，现在应该有的，有一些简单的表情， 碰到过， 没有那种动画的 GIF 表情，但是有一些表， 就是比较简单的表情。 对， 我看过有那个笑脸。就是不知道是怎么打出来，可能是输入法自带的一些， 就微笑的那种， 就微笑的那种， 只有微笑。我看过豆哥的那个各种的弹幕的表情， 是的。还有大家就是提到一个剑锋滚，剑锋滚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看见封面我就滚进来了， 是滚进来了是吧？不是滚出去了是吧？因为我经常看到我们那个视频，因为经常用大家非常美艳的照片嘛，然后经常看到见风滚这个，然后我就在想，是见风滚是因为我图选的不好吗？为什么大家都要 见风滚就不会给你留进来这个发弹幕了嘛？对不对？他肯定是滚进来了以后，然后发了弹幕、 跟这有差不多的，还有一个叫做交锋不杀。 这个我可以理解， 就是把封面交出来，我就不会把你怎么样。 大家去找各个声音演员啊，大家去找美图都在你们的手里，我交不出来啊，我没有。开个玩笑，那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哈，就是今天也提到了一种弹幕叫做空耳字幕， 空耳 让我想到了今年一月份有一月番叫小林家的龙女仆，然后也是在这个歌OP 的第一句的时候，大家就是各种舅舅爷，各种那个某相声演员老师哈， 觉得可能 大家 可能小埋的 OP 会比较重灾区，就是 有 没 有 WiFi， 有 没 有 WiFi， 所以第二季改 OP 了，觉得有点伤心，没有有 没 有 WiFi 了？ 有的，第二季有的，有那个 ED 是不啦不啦不啦不啦， 对对对对，还有那个笑个屁笑个屁。我们来看一下小林家的龙女仆。好的，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7了，然后我们今天愉快的节目也要在愉快的氛围当中结束了，非常感谢我们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演员 TK， 我们的小乔还有秋秋做客我们直播间，谢谢三位辛苦了、 如果呢您看我们的节目感到开心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漫游嗨翻天的 B 站的账号，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啦，群号呢是56755693，欢迎大家的加入啦， 是的5675569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接下来节目是青春联盟，欢迎继续收听收看，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左小美， 我是乐桃，很高兴第一次来到这个节目， 是的， 拜拜， 会有第二次的，拜拜 拜 拜，明天见，拜拜。